哇，又回嚟大匪，不过不是看天下第二节啦，叫大匪特輯又好，大人哋紧急消息都得啦。咁我啊嗰啲本土豪外又得，咁我都諗一諗先啊。咁呢就承接返啦，就讲想话臨去旅行之前讲一讲啲国际时事，就唔好唔讲香港咁。咁讲讲啦，讲緊韩国嘅，我啱啱讲緊韩国选举啲花边新聞啦。咁呢最近呢有两个人呢嚟咗香港，韩国好出名嘅人，一个就孔孝真，太多译名啦，但係呢佢呢就係一个好出名嘅女演员，係韩国一个时装，即係时装，即係佢一个佢着嘅衫呢令到韩国人呢个个都跟佢着嘅。孔孝真又好，孔孝镇又好啦，即係因为佢译音，咁近期仲有一个呢大熱啦，孔刘啦，鬼怪嘅男主角啦，嚟咗香港啦，咁尋日啦都姐访问佢啦，开心到不得了啦。因为呢鬼怪真係好睇。係坚好睇。咁咁我都有睇咁喺香港嘅 ViuTV 啦播啦。咁点解又讲佢两个呢，喂屌你唔好咁肤浅啦，讲韩劇唔係。因为最近呢韩国呢出返个风潮呢，就係话呢用返繁体字。即是我哋以前呢就唔係叫首爾嘅，叫漢城嘅。漢城係中文字。咁我哋本身好多繁體字亦都用好多排句，即係嗰個所謂詩呀，韓國都有。咁我哋成日都覺得佢哋儒家文化嘅正宗。咁佢成日都笑我哋，其實台灣人好多笑我哋中國人啦，我哋搞咩呀，一家就五四運動，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跟住呢文革，你哋用乜嘢呢個儒家思想自居呀，乜乜乜乜，我哋先至係真正嘅儒家嘅傳承，我哋姓孔嘅，其實就係嗰陣時呢戰國時代呢就去到呢個秦朝統一天下時候，佢哋走過嚟韓國嘅，即係由長白山嗰邊過。我哋真真正正先係儒家思想嘅傳人。咁而孔劉同呢個孔孝鎮佢兩個，如果計輩份呢，就孔劉呢就係孔孝真定孔孝鎮啦，孔孝真呢個靚女呢其實做得非常好好睇，啲所謂電視劇嘅祖父輩。所以佢哋而家就喺度爭論緊，而國內甚至我哋香港啦，你话民建联老土咩，佢刘国芬亦都讲啦，喂应该用返繁体字啦，因为而家所有嘅嘢都係电脑合成嘅，就不存在书写问题，咁点解唔用返繁体字呢，咁其实各方面都有嘅，年年呢都有好多呢所谓大陆嘅演艺界啊，佢哋开会啊，所谓人大政协开会啊，两会期间都会讲啊，用返繁体字啦，复返啦，咁咁睇下中国大陆点啦，但而家韩国就想办法啦，因为韩国好简单啫，佢哋每一次呢大学读书考到大学啦，或者大学毕业呢，佢哋要拜孔庙嘅，佢哋要去佢哋嗰个学校嘅礼堂嗰度呢，有个孔子像呢，佢哋要装香授业啊，所以佢哋呢就坚持係咁，但慢慢呢早轮呢，即係早几十一百几十年啦，开始就去呢个中国化，真係去中国化，係真的就写讲开朝鲜讲呢啲啦，咁我未来呢就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一啦，即係可能係15号到啦，咁我喺韩国返咗嚟呢就再睇有冇啲新资讯俾大家啦，係咪咁讲返少少中港台嘅嘢啦，咁延续返啦呢个徐晓东啦，徐晓东事件啦，对我嚟讲呢徐晓东呢边一个赢都会咁嘅。牙刷拳王又好，泰神又好，打赢咗。包括我打你啲人打麻雀都串人啦，打阵你都输，下次咁样输，你话啦，你唔好要你输咁多啦，你争几多少我俾你啦。喂大把呢啲咁㗎啦。日日都系唔好讲打交啦，拳头交但系佢一个受害者，而家变成咗佢打赢咗有乜问题，你打赢你太极又有乜问题呢，唔系打赢你个门派，系打赢咗你个人，虽然佢讲嘢口气好串 啊，李小龙都系业余嘅啫，冇系嘛？我都觉得业系业余，因为佢真系唔系靠上擂台揾钱噶嘛，唔系上擂台揾钱嘅就系业余噶啦。个定义系咁啊，佢好唔好打另外一回事。点解我话中国功夫即系上一节讲咧，即系之前讲过话，点解中国功夫好唔好打？我唔敢讲，系因为而家冇实战啊。以前如果我话俾你听，四十年前中国功夫好打得。点解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吓、啊、政权易手，好多大陆嘅门派，你睇一代宗师梁朝伟嗰度话咗俾你听啦，好多嘅门派走落嚟，大家争徒弟，由朝打到晚，咁咪打得咯。因为实战啊嘛，你想我成日讲话我要实战，咁咪打得咯。佢哋练所谓嘅招式啊，系练到你纯熟，你咁样打，我会好自然咁样反应佢，咁样嚟挡你嘅啫嘛。唔好话呢啲啦，嗰阵时我后生，我僆仔啊，即系其实我几岁大嗰阵时啊，我哋成日话串个码头孤呢啊，所有嘅三角码头，即系西环啊、油麻地起货卸码头啊，全部嗰啲出嚟做孤呢啊，即系我哋叫搬运工嗰啲啊。因为要争地盘啊，边个唔打得啊？佢哋嘅堂口好自然加入黑社会。如果唔系冇姓向呢家人，系咪？佢哋嗰阵时唔通个全心反清复明咩？啊，打到共产党唔系，佢哋系要因为要争地盘，佢哋要保护自己，所以个个都系。点解中国功夫有板凳啊？因为随手攞得出嚟就系十大武器啦，啊，后屘变接凳添啦吓，所以有乜分别啊？我哋香港人，包括李小龙嗰阵时去美国开武馆踢馆嘅啲鬼佬嚟踢馆嘅人少咩？踢馆唔够你打落，咁咪做你徒弟咯。黑人又有，咩人都有，包括甄子丹当年喺嗰边，亦都有个叫黄家达嘅人，系香港嘅。即系我僆仔啦，专做雍正啊，好打得，跟住去咗美国，移民去美国，跟住咧就参加呢个海军陆战队喺嗰度做教官啊，教人哋啲最简单、最直接嘅防身技。咁你话黄家达唔打得啊？成队海军陆战队喺佢手，系咪啊？所以我话我真系唔敢讲呢个而家嘅系套路，中国大陆系套路嚟嘅。咩海沙派、巨鲸帮、八大门派冲晒出嚟，系咪啊？大家都系想办法压咪嘅啫。真正打嘅咪台底倾掂数，几时再打一场咯？跟住用新闻曝光咯，谷大佢咯，系咪啊？陈慧敏当年同一个空手道高手擂台比武，一分钟 K.O. 咗佢，跟住佢师兄话唔得，我要再挑战你，帮我师弟报仇，跟住又俾陈慧敏又喺擂台上一个飞踢又 K.O. 埋佢，又系一分钟左右，手底下见真章，我哋中国人成日讲啊，咁有乜问题啊？徐晓东，我唔明白、啊，即系我做节目，我真系唔识讲，我又冇话太极嗰个渣，因为太极。我相信是打得的。但是这样抽水法是不是呢？即是吃花生是不是要吃到这样呢？是不是啊？拳头胶就是拿出来摆出来。啊、即是我都不担保啦、啊。如果我最肥三百几磅的时候，不要徐晓东啊、魏雷这些啊，我一啲看他不起啦。你说为什么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很简单，拳头的力量和体重成正比。点解一个重量级拳手二百几磅嘅人同百零磅嗰个冇得打？系因为个体重会令到你嘅拳头嘅力量系大嘅。呢个此其一。第二，我唔系得罪你啦。啊，你话同我打，我一下你一我中你一拳，我忍得啊，我成份冧落去啊，一个台山炸弹砸落去就瓜啦，系咪啊？连翻身都冇啊！我话俾你听。所以话咧，打唔打得，即系唔好争论呢个问题咯。真系落场讲系大家冇用嘅。佢话打死李小龙，李小龙翻身咪得咯。佢李小龙翻身就怕捻咗佢啫嘛。 喂，李小龙点解唔出嚟同我打？哦，因为佢怕咗你咯，喺阴间唔肯上嚟咯，系咪啊？口舌之争，但系而家就唔系啦，就变成咗抽水之争。第一个抽水就系天地一号，俾1000万袁弘揾人打低呢个徐晓东。我想问你啦。即是等于那阵时阿 Lenny 话头屌你老咩阿大飞嗱阿萧若元同你对到嗱我攞20万出嚟赢咗咁就悭返20万就等佢攞100万出去捐俾呢个奥比斯眼科。如果输咗还掂我做善事都唔争在等我炒起咗你星期二得落等全世界都知识你大飞。好。係咁啦。咁我拒绝咗。咁拒绝咗就帮即系等，即系奥比斯少咗20万啦咁第二，我觉得唔好揾呢件事炒作咯。只不过大家个立场唔同，讲咪得咯。如果嗰阵时炒作，可能我而家可能咧就唔使为15万秒一个礼拜咧咁头痛，做一个礼拜做足7日节目啦。系咪啊？条数系咁计噶，攞1000万出嚟，有冇人收呢1000万？如果我系叻嘅，我第一时间拍住徐晓东啦，同佢讲嗱。而家有人俾1000万，你咪我嚟打啊！打赢咗我1000万奖金，嗱，屌你老尾，我收你1000万，以一添中啦，系咪啊？黄毓民伎俩啦，即时搞掂咯，解决晒所有问题，输未输咯，即时代500万，分咗佢，系咪啊？喂，做嘢呢啲真系唔好搞啦。第二，啊，一龙又好，周市明又好，费事讲啦。讲嚟做乜啊？但系呢件事亦都睇到有两件事嘅。第一件事我当笑话咁听，出边坊间传紧啊，因为郭文贵成日爆中共大陆料，唔想你继续炒作，所以咧特登将呢件事炒煲大佢，煲大佢咧就等咧即系人啊食花生心态咧就将郭文贵呢件事丢淡咗。我唔信，但系第二件事发生咗就系真系发生咗噶啦。因为他打赢了他的嚣张认叻的态度。如果人就是这样的，有些人一世都不叻，求其不过要噏中一件事。即是陈百祥先生叫阿叻那个这样叻，日日在自己自吹自擂，是屌死他啦。我们都没有。都仲容忍这些贱人行来行去。不是这样。但是在中国这个极权国家的体制里面是不容许有徐晓东。你的太过出众，二来你这样讲会令到其他门派难稳食。第三，你挑战中国的武术总会，所以他要将你除名，他要打压你。所以徐晓东现在收声淡出，说压力很大。唔系佢唔想打落去，赢输佢已经系赢噶啦，个明星做到个宣传效果噶啦。而家耷低头褪翻落去，之前努力嗰啲就白费咗好多。而家唔敢出嚟应战乜乜，系咪啊？因为只有打先至系出路，但系连打嘅机会都唔俾你，你真好打假好打都唔俾你。即系香港有阵时各百花齐放。是吗？好多好多围村人啦，边个唔学功夫嘅？边个冇对师喺身啦？点解呀？因为成日要打交㗎喇。争地盤係要打交㗎嘛。而家香港地搵个打得嘅都难啦。因为点解冇地盤争㗎嘛，全部变大商场。我攞盤吉走去吉之岛摆门口，喂封返封利是俾我啦，我卖盤吉俾你。喺个商场里面点样卖盤吉呢？有晒摄像头拍住你个样子。而家香港嘅地嘅黑社会，除咗收地啊，各样嘢冇嘢做噶嘛？点解啊？咪唔需要打咯，而揸地盘。而家打都好多年前已经系啦，因为香港人富裕咗，揾到钱就要教骑兵，大陆大圈仔我哋叫落嚟帮手做嘢，唔够佢狠，唔够佢辣，杀咗人走翻去大陆一了百了。嗰阵时冇摄像头，而家。早轮长沙湾50个南亚裔对100个南亚裔在度互片啊， 打伤咗几个，拉几个，即系佢巴基斯坦嘅。我识得一个人，巴基斯坦人啊，佢讲嗰句说话做乜嘢？大匪有冇人争你钱啊？我话咩事啊？我同你收啊！我哋巴基斯坦人冇收唔到嘅数，冇人够胆争我哋巴基斯坦人钱。点解啊？够狠咯，人哋靠咁揾食咯。你而家香港人系瓷器咯，对方仲系钢瓦咯。个社会进步咗，所以你唔能够话仲提紧打唔打得嗱。咁头先啦，我更正翻啦，头先唔系阮大勇，系崔成安，佢都画过漫画，亦都帮过好多漫画人咧画。咁你头先我哋行过对面咧，咁啊见到王国兴，就梗系唔系写大字嗰、那个咧画漫画嗰个兴珠啦。咁佢好勤力嘅，我唔识佢嘅，但我知佢做紧呢个双节棍，喺双节棍香港双节棍协会嗰度咧做卖嗰啲海报啊，即系佢画噶。啊！雙截棍嗰個套路，嗰本畫冊啊，同埋咧就係嗰啲掛喺度，因為我新網台搬啦，咁我就想支持下佢，咁我走咗過去咧就買咗好多海報啊，關於雙截棍李小龍嘅海報咧，就翻嚟咧就等我翻嚟咧就裝咗鏡架，我嚟裱起佢擺度啦，咁等大家參觀下啦，咁啊影嗰啲相嘅，希望就到時睇下點樣登俾大家睇啦。咁啊，同崔成安影咗啲相嘅。咁崔成安都好出名，亦都画佢自己画过漫画，但佢唔成功。但一般咧，好多时候咧，香港咧，除咗阮大勇之外咧，画呢一类即系嗰啲咁嘅漫画式海报咧，佢最出名就系佢两个噶啦。你搵唔到第三个人物素描功夫又劲，咁啊去到咁啊流连咗一段时间啦，咁希望佢哋可以帮到港漫又再做啲啦。咁再讲返啲少少话题咁就完啦。所以徐晓东佢而家根本上早轮直头有人访问佢，佢喺度喊。因为佢諗住佢认叻出咗名。而佢諗唔到唔係得罪咗佢嘅后果，佢冇諗。佢冇諗过得罪咗而家中国共产党底下嘅体系，而家要佢收档。即时要销声匿迹，但系压力太大啦，我唔打啦，跟住唔接受访问，仲谂住开记者节，即系开记者招待会，佢先至系受害者。香港人，你谂下而家就系咁啦，明明系我哋香港政府压迫紧我哋，或者我哋而家有啲人冲出嚟去做咗啲越位嘅时候，好威风，跟住咧就佢用嘅舆论机器将我哋打压咗落嚟，其实。佢嘅表現或者佢受嘅打壓同我哋香港人受到嘅冇乜分別。希望大家咧，即係睇嘢係咁啦。咁啊，講翻郭文貴咧，阿 Q 仔有時喺佢嗰度講咧，有時又唔知講乜嘢。如果俾佢拋落去啊，共產黨亡黨啦！呢啲説話講嚟做乜啦？郭文貴有通天之能，不能動搖共產黨啦。要封锁你几又容易啊？翻墙嗰几个人，你一话削喺，你连全月都冇啊！因为点解啊？即系讲紧啊，朱元璋起义，搵个月饼摆纸仔，跟住通知大家几八月十五起义，相传一下，有冇啊？以前写信好秘密咁通知人，口传人嗰样嘢有冇啊？而家做唔做到啊？而家网上啊有 Facebook 啊，啊以前啊茉莉花革命啊埃及啊就系咁样起嘅。而家喺大陆有冇啊？最近啊喺微博、微信啊嗰度啊，如果你发表一啲关于政治言论啊，系禁止你发表，如果唔系你犯法拉你啊。啱啱啊先出咗台就系呢条法例，自己留意一下啦。你连议论都唔俾机会你啊！你要消灭晒你所有去萌芽状态啊！六四开枪啊，都未动摇到佢啦。而家点样动摇到佢啊？何况中国人真系有大部分人富咗起嚟，已经系小康之家以上。如果十三亿人、十四亿有咧，我估而家生活喺呢、这个。小康之家即搞得掂两餐有少少余钱嘅人起码超过十一亿。有亿零人可能仲争啲。 但基本上唔好话温饱啦，各样方面都可以 OK。你点样动摇到佢？何况大家都知噶，好似郭文贵讲两件事。第一件事讲香港，话可以好多国安喺香港生活啊，边个唔知啊？稍微留意政治时事都知噶啦。如果唔系中联办，点会有几千人啊喺度买楼置业安居变晒香港人啊？点解啊？只不过你冇撩起佢，咁大家当唔知。你撩起咗，其实大家又觉得我哋大家，你估我唔知咩？所以佢讲完之后，香港冇回响噶。等于郭文贵话习近平系好嘅呢条拉吓我啊，系黄岐山啫。啊，黄岐山咧，而家搵佢查佢，佢咧就而家咧有几多黑钱？讲呢啲做乜啊？喺大陆人稍微有正式有意识嗰啲人都知道噶啦，打贪系一个派系嘅啫。如果你系我嘅人，就唔打你；你唔系我嘅人，我拉住你。啊，贪污永远都解决唔到，因为太子党就贪。你讲出嚟，只不过将你事实摆，将其中一件事摆面啫嘛。呢件事系冰山一角，但系全世界个共识就系共产党系无官不贪啊嘛。点样可以影响到佢嘅动摇？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嘅事实就唔系，就系一个事实嚟噶啦嘛，接受咗噶啦嘛。所以 Q 仔你啲咁嘅，即系唔系话。即系有啲有身份啊，有地位啊嘅时事评论员嘅水平好低咯，所以老萧啱噶，屌我大家都唔理你，我阿黄岐山同习近平唔理你啊，封咗消息话知你讲咧，接近啲，但系咪咁？大家要谂下咯，即系做一件事，我哋分析一下，我哋讲分析嘅啫，我哋冇封啊。啊！我冇封啦，即系我相信嘅嘢，我咪讲咯，都系咁样讲噶。讲一啲啦，譬如好似 C919， 就唔止 C919 嘅，即系嗰只飞机。以前我哋高铁开发嘅时候，主体嗰啲所有又自主研发，去到400几公里，但系冇计个安全系数。以前我翻湖北，啱啱佢开嘅时候，我搭系去到420几公里，翻上去咧就系三个钟头到武汉噶啦。跟住而家变咗3.5个钟头，而家要4个钟，因为要慢慢要计翻嗰我话全世界最快嗰个高铁，但系慢慢咧佢顶唔住。真係唔適合開咁快嘅時候呢，佢將個調節咗，而家拉雲係290几公里啊，320几公里咁嘅啫。但係裏面好多嘢根本上就係子彈火車，日本子彈火車嘅零件啊，同埋操作啊，同埋嗰個技術嚟㗎。咁就自主研發。C919, 有啲人話哎呀天長地久啊，媽媽其實乜都唔係，點解叫919呢？係最天長地久真嘅狗，點解叫19呢？因為呢佢最大錯人係190人。所以咪919咯，咁而家开发紧第二只叫929，929咧同俄罗斯一齐开发嘅，主体技术喺俄罗斯度，因为由头到尾你真系冇技术，919除咗个壳之外，全部都系美国、法国、波音啊各样嘢嘅空中巴士嘅技术，然后加埋你哋组装咗就叫做自主研发。而家基本上嗰个技术落后人哋西方国家15年。而家做929啦，你919都未賣，因为最主要都係做你国内嘅自己人嘅生意嘅，就开发929。929你点样开发呢？俄罗斯冇资金，你就出埋资金俾俄罗斯，而家就借俄罗斯就话共同研发。点解叫929？因为要坐290人㗎嘛。所以呢我都话啦，中国人改名呢就得两样嘢嘅啫。一系呢就自高自大讲到好威猛，一系呢就讲个事实你听。919未因为是坐190人咯，929未290人咯，中国航母001A 001第一只啦 ，A 咪 A4 咯，都是这个套路咯，系咪？吓、啊，一路都是这样讲噶啦。俄罗斯又扔返俄罗斯啦，自主研发啦，各样啦。俄罗斯最近实施咗所有嘅微信不能够在俄罗斯通行 ，WeChat 不能够用。俄罗斯系我哋中国最好嘅朋友，但系第一个时间抵制你中国佬就系俄罗斯，呢个第一。第二，而家 北韓、北朝鮮啊、金仔呢單嘢，你中國奶硬嘢，美國佬將個責任推曬喺你度，然後金正恩就怨你唔撐佢。而家你就進退兩難，而家連俄羅斯都好，因為俄羅斯一年嘅同北朝鮮嘅生意額只不過係1億美金，仲要經你中國轉口過去大部分咯，所以普京已經撒手不管嘅，遮不管嘅啦。你中國就唔係美國佬點樣賣美啊？係你中國佬習近平點賣美啊？因為你而家你做咗呢啲嘢，你而家有幾件事啊？係圍堵緊你，係你令到人圍堵你嘅。點樣啊？日本好簡單，出雲號出嚟啦。第二，2020年東京奧運，安倍晋三乘住自己民望高同埋北朝鮮嘅核彈同埋導彈威脅，佢而家將佢哋嘅自衛軍寫入憲法，因為成日都話唔係憲，因為憲法裏面係冇自衛軍呢樣嘢嘅。而家呢就寫自衛軍入去憲法，變咗佢合憲，然後方便佢出兵，令到佢更加合憲合，即係變咗合法啊！好多嘢合理化咗。而家安倍晋三會做史上有歷史以來最長嘅首相，多得你習近平同埋呢一個金仔。呢樣嘢係永遠都係嘅。我打你一拳，你踢我一腳，你還我一腳，永遠都係嘅。大家做少啲呢啲動作，咁咪大家好咯。你要做呢啲動作，咪令到更加麻煩咯。係呢一樣嘢啫，冇話你點樣實際操作啊！再加上而家日本啊，仲要據最大嘅呼聲啊，因為佢所有嘅武器考量啊，全部都係乜嘢啊？全部都係自衛嘅，係自衛防式，攻守好少嘅。但係咧，而家已經吹到咧，要買巡航導彈，因為日本係冇巡航導彈嘅，佢所有嘅武器。最主要都是自卫的，而家唔系啦，佢而家就开始咧，就用北朝鲜呢个势咧，就开始想办法同美国咧，就进口一个巡航导弹。我想知道你而家点样睇？好多嘢咧，唔系话好麻烦，比较简单啲，但你每一次你哋做任何嘢，都进退失据。呢、這个先至系成个中国大陆最败笔、最危险，亦都系最唔理性嘅嘢。下下大国崛起冇用啊！吓，虽然我哋而家做节目，当然啊，人微言轻啊，啊，亦都唔能够影响乜嘢人。但系咧，我讲嘅就系我相信嘅咯。第三，台灣借住而家北朝鮮同中國佬，你知啦，美國佬兩面三刀，同你講一套，跟住佢轉頭底下做一套，啊底嗰套。咁我想問你啦，喺呢一次佢哋做東進嘅時候開會，蔡英文已經唔再叫你做大陸啦，中國大陸都唔講。只是叫你中国，即是摆到明就是两国论。即是两国论、啊。要脱离中国的关系，亦都不再提九二共识。啊、只是给你给压力你。那你是给压力你，那你怎么呢？是不是啊？好了，你是 PPT 搞不成吗？现在东盟国家啊，台湾蔡英文又再出招。你说他出招做什么啊？咪而家聯合呢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澳洲，佢哋咪幾個國家再重新組合咯？啊，就希望啊喺重新組合呢個環境嘅時候咧，因為中美台灣有技術嘅輸出，亦都有資金爭啲啦。佢哋有佢哋嗰個優勢，有高科技。有环保嘅议题，环保嘅技术，佢哋而家咪同緊而家菲律宾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而家咪全部当一个东进国家六个国家组成嘅 我唔记得啦，应该系啦。咁咧就开始重新咯，咁就将你中国孤立咯，做紧噶啦，台湾。咁我想知道你而家你中国人嘅自处喺边一度？要谂一谂，谂清楚。而成个东南亚东盟，全世界而家就系因为北朝鲜，令到好多个国家借题发挥，同埋将一啲佢哋揾到个共同敌人，而家将个共同敌人咧，就个矛头就指向你，因为你顶住北朝鲜嘅话，就全部向晒中国，因为佢哋冇能力去直接同北朝鲜讲数，今次佢哋全部就将你摆上台，然后逼你中国大陆去面对呢一啲事。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咁啊，跟住录啦，再录大飞看天下啦，拜拜。